麻辣爱情翻煲， 越滚越出味， 一边滚一边吹， 吹咩啊？吹咩啊？ 水 哦，到啦啊！ 惊你啊？ 好啊。 你系朱培坤啊嘛？ 我系朱培坤，你系李鹏。 我哋个 麻 错咗 ，sorry。 麻呢个 一边滚一。对唔住， 唔紧要。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v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贵思健，政治有声音。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哇，好难攞翻做节目嘅感觉，停得太耐，吓唔知去咗边人间蒸发。 冇计啦， 唉，第三季。喂，其实好嘅，即系呢段期间，即系我哋依家时间步入咗嗱，英超啊去到尾声啦， 系啊， 政改啊入直路啦， 系咪入直路啊？ 入直路，但系嗰条直路唔系话，当然唔系话即系直路去到我哋想去嗰个目的。 唔系，因为一嗱呢个我就要即系问翻阿贵啦，好似系仲有个咨询去到十一月系咪啊？ 仲有一個諮詢， 哇！我聽到開頭嘅時候，我以為， 但唔係啊！我想問嗰啲諮詢依家其實冇意義噶啦嘛， 冇冇意義， 即係已經唔好話一錘定音啦。我當唔同佢即係咬文嚼字啦，即係你都已經開曬聲，打曬開口牌，話我係只可以接受到啲咁嘅嘢。 嗯， 咁依家其實你站喺阿爺嘅角度睇啦，你哋班友叫反對派啦，我哋叫泛民主派啦， 嗯， 啊，甚至乎我哋依家當泛民主派裏面好多都係本土派咁嚟計啦， 嗯， 即係以本土利益為優先， 嗯， 咁老實講，本土香港人我哋要嘅係咩啫？由頭到尾我哋都話要普選啫嘛， 嗯， 咁我話咗俾你知，冇篩選嘅普選我係唔會俾你， 嗯， 咁我哋去到今時今日2014年， 嗯， 喂，其實。距離2046唔係好遠嘅啫， 唔係好遠 嘅 啫。 佢其實依家我話呢啲共產黨，佢都冇呃你嘅。佢依家採取嘅方法係一個拖字訣。我每一次話俾你知，我最終有機會達至普選，我一路拖一路拖，拖到最尾。以前鄧小平初即係香港前途談判嘅時候講過50年不變，只係一個口號。 嗯， 我哋嘅意思其實就係不變。繼續行呢個資本主義社會，五光十色，馬照跑，舞照跳。50年大家唔好太在意，冇意義嘅。根本就呃你，所有嘢对共产嚟讲都系有意义嘅。讲过嘢， 唔系，我觉得对于阿爷嚟讲，其实今次搞个政改方，我觉得最好就烂咗佢，即系因为烂咗佢咧，对于阿爷嚟讲咧，有好大嘅藉口咧。 唔系，总之唔会比而家嘅情况喺阿爷嘅角度为差嘅话咧，佢等于胜利。我拖到2046，到期时我反口，我最多话突啲啫，系啦，都50年不变都过啦。咁啊行我哋嗰套咯，你变特区。啊、不过你个市委书记我派过嚟， 系啦， 咁啊讲完， 嗯， 跟住我成个立法会俾你全部普选都冇所谓啦，咁就， 嗯、 啊，不过就行政主导继续，我哋都好强调呢样嘢，咁啊行政会议我嘅， 系啦， 啊行政又系我嘅，即系政府又系我嘅，个立法会俾你玩下，冇乜所谓、我最多啲法案唔过啊，我又睇唔到你香港班友够胆。即係嗰啲大嘅財政預算，你同我停咗佢、嗯， 又或者好似台灣咁衝咗入去閂咗道門， 都唔會唔敢啦。 係啦， 即係好簡單喺條街度遊行示威，稍微有啲推撞，你唔好話建制派或者係咪即係支持政府或者咩人係咪保守，見到你咁，哇！你哋咁激烈嘅，咁啊接受唔到噶嘛？咁即係你香港唔會發生任何呢啲咁嘅事。 嗯， 你睇台灣，即係有啲人仲會喺度講話，你睇台灣啲人搞得幾亂。 係啊， 陳水扁年代已經搞到經濟咁差啦，馬英九上咗嚟咪多咗嘢咯。咁依家你哋仲搞，哇！你班學生真係都唔知做乜讀書啊嘛，翻學啦又唔翻學，教書嗰班又話喺現場開課，即係成樣嘢，我哋唔係睇台灣佢做得有幾咁前進，幾咁先進。又唔係話講緊有啲咩嘢可以借鏡香港，你諗呢樣嘢又傻，我哋點借鏡？我根本冇得抄。 嗯， 即係就算依家搞佔中嗰班，成日得閒就揾啲即係所謂台灣有抗爭經驗嗰啲，翻嚟同我哋做分享啊，做訓練啊，有咩意思啫？我訓練你嗱，我話俾你知，我今時今日我去啲合法嘅地方，我話喂佔中嘅跟我去譬如去美國， 去澳洲， 嗯， 我提供军事训练添， 嗯， 有冇用咧？ 冇， 你根本唔会做呢回事啊嘛。 唔系你冇个你冇咁嘅胆，冇咁嘅心啊嘛。 冇咁嘅胆，冇咁嘅心啦。即系我哋都做紧节目嘅期间，依家忽然间电视我哋开住，又喺度播紧利物浦呢场波精彩片段，即系睇埋呢几个入球，跟住我又要再讲讲，唉、哎，真系。即系我好多人都知道我中意车仔噶啦，咁啊车仔唔争气啦，即系你睇今年塞咁多分俾啲咁嘅榜尾球队，赢多两场啊冠军都有机会啦。咁、 嗯、 但系即系今年咁嘅情况底下，车仔梗系成日俾人笑啦，打啲波又即系嗰个 style 又保守。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身边太多利记嘅朋友啊。 嗯， 咁啊曼联就唔紧要，曼联啲朋友已经即系。匿捞得好紧要啊！全部潜晒水匿埋晒，但系你几啲朋友你知不嬲串嘴开噶嘛？以前啲成绩咁卵閪嘅时候都系好串嘴噶啦，何况今年有机会争冠军，即系呢两三个礼拜真系忍得好辛苦，一路就系为咗啲 friend 咧唔敢出声。琴日呢场波真系吐气扬眉啊，水晶宫 抽到， 唔系最尾好正啊！即系因为即系 Moses 咧 ，Victor Moses 车仔借过去嗰句咧系有机会入波，不过门前失机啦，踢空气。咁同埋我覺得好正啊！即係呢個謝拉特擁開鏡頭呢下咧，之前好串噶嘛，喺曼聯贏咗波之後親吻鏡頭噶嘛，又話我哋唔會再 sleep 啦，第二場波就即刻線低咗啦、啊。第三場波今場波直頭推開鏡頭唔受訪問，即係呢啲咪睇到利記唔單止球迷，即係同利記有關啲人嘅人性都係咁樣樣。威嗰陣時咪就係乜都得咯，講嘢又天下無敵咯。一衰咗嘅時候。即係好似我另外有個 friend 咁樣冇嘢㗎，一衰咗永遠都係 walk on 咁，我唔知係 walk 乜撚，係咪先？對波唔得唔得㗎啦，係咪先 ？Anyway， 我哋飛得好遠，唔係講翻頭先嗰度啊，即係政改啊、佔中呢問題，我而家當一個問題睇嘅。 嗯， 你已經去到一個位置就係你唔會有任何寸進，咁、 嗯、 你只係諗就係你繼續俾佢拖，繼續忽悠你，用大陸嘅講法，定、 嗯、 係你有新嘅做法？但係我哋咧有幾個考慮，第一。泛民主派里面你几唔认同某个政党都好，即系民主党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政党。民主党佢内部自己嘅取态都咁，唔可以话唔明朗啊，即系都几明朗，佢都占中都唔会好认真做嘅。咁但系即系嗰班友最惨，佢又步入即系人生嘅黄昏，喺个立法会睇嚟都系即系最后呢一届压埋个位，亦都冇乜可求，可以交到俾第二梯队，交俾第二梯队，交唔到。老实讲，佢哋系觉得完成咗唔系历史使命啊，自己嘅使命。 嗯。 啊！養妻活兒啊，買田買屋， 嗯， 齊曬啦， 搞掂啦！ 啊，出出入入又有人認得，係嘛？去到邊都有 face，、嗯、最多有陣時俾中央有啲人鬧下啫。 嗯， 喺香港喺邊度即係行出嚟都係一個公眾人物。 嗯， 啊，有好多唔同嘅方便，好多唔同嘅權利。 嗯， 呢班人佢有幾認真幫你去爭咧？兩件事，我將佢冚咗一件事睇就係、是，當你有一班咁嘅人，佢仍然係主導嘅。 嗯， 即係民主黨呢一班老大哥仍然係主導嘅。你話俾佢知，佢肯唔肯承認？第一已經去到一個位係你冇得再爭啦、 嗯， 要諗一啲其他嘅方法。佢唔肯承認呢樣嘢，民主黨不斷同公民黨都係強調，佢哋願意傾嘅、 嗯。 喂，啱㗎啦，共產黨覺得你願意傾嘅話咧，就達成咗目的㗎啦。喂，大佬啊，即係呢樣嘢真係要攞翻鬱文出嚟講啦。你哋真係睇下國共嘅事啦。國民黨同共產黨爭嘅時候，經歷過嘅嘢同我哋依家面對嘅嘢，何止十倍？ 嗯。 都是咁样嘅嘢啫嘛，佢从来冇变过㗎。有得倾嘅时候，当自己形势比人强，佢唔够你有啲嘢唔够你挥嘅时候，佢要买你拍或者佢要忍一忍你嘅时候，我咪同你倾囉。 嗯。 好喂好郑重地尊重呢件事㗎，我特登飞嚟同你倾得㗎，飞嚟重庆又得，係咪先深入敌区。 嗯。 好危险㗎喎，分分钟你如果你做得出好似共产党咁撚唔要面嘅，你飞到埋嚟塌咗去再打埋把，你来得我何啊？ 係 啊。共产党够胆咩㗎？人到無恥就無敵啊嘛，佢、 嗯、 哋知道自己係無恥啊嘛，佢佔有無恥嘅高地。咁好啦，我就乜都做得出，你就有啲嘢唔敢做，唔係你唔想做，你唔敢啫。咁佢就已經有空間同你玩㗎啦。 係啊， 香港我哋 exactly 依家一樣啫嘛、 嗯。 即係呢樣嘢，資方嗰啲係抵賺啦，佢哋睇得通，反而班小朋友睇得通啊。哇，個未來對我影響大過對你班老人家喎，你已經上曬岸喎，甚至唔留喺香港仲得喎，我哋仲要留喺度受喎。咁但係問題，你班友係我代言人，幫我去揮嘅時候，我睇到你班友根本係揾笨嘅，咁我咪梗係走出嚟推。第一樣嘢一定要冇篩選啦，我要公民提名啦。第二樣嘢，我梗係大力支持佔中啦。大家睇到好慘嘅一樣嘢就係、是，包括佔中嗰班對黃之峰嗰啲嘅態度係好奇怪喎，即係佢又唔係話好啊，我而家。 全世界周圍有華人嘅地方，如果有民主運動或者有社會運動嘅話，都係想爭取年輕人。 嗯、 香港相反嘅，你有冇發覺？ 香港唔係㗎， 爭取年輕人嘅政黨得幾個嘅啫？社民連啦，人民力量啦，甚至乎普羅政治學院當唔當係？當係啦嚇。 嗯， 公民黨嗰啲唔特別爭取年輕人㗎，你睇下佢到今時今日為止，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梯隊會俾佢捧嘅，會開出去選舉嘅，一定係咩人呢？律師咯，大律師咯，總之我揾翻嚟嗰班咯。 嗯， 其他喺個黨度好耐嗰班年青人，你好似 Michael Moe 啊、Kelvin Seed 啊嗰啲咁樣，你咪喺網上夠打飛機咯。你對個黨鬧成點？你鬧成點又如何啫？我呢個黨，我連對湯家驊我都有咁嘅態度噶啦。你諗下湯家驊上海講啲咩嘢？ 係啊， 翻嚟話要處理，處理咗去邊度？ 嗯， 你咪求其叫黨魁、黨魁、黨主席啊，黨魁。 嗯 啊梁家傑咁啊，開個記招，我唔去啦，我冇去到上海啦。好無恥噶嘛呢啲嗱，同共產黨有一揮，可能公民黨有一揮啦，大家差唔多。不過唯一就係共產黨咧，就是、用人咧就唔理背景嘅，亦都唔理能力嘅，只要喺某件關鍵事件上呢個人有辦法做到啲嘢嘅話，我就咁用。你公民黨唔係啊嘛？喂，你係咪律師嚟㗎？你唔係律師，咁你係咪大學講師啊、教授啊？你唔係啊？對唔住咯，我哋呢個藍血黨嚟㗎嘛，你唔係專業會計師，我哋都唔係太中意，所以趕走埋，係咪先？咁好啦，你而家呢班咁嘅主導人物，佢個取態係咁樣，其實就唉，仲有少少時間過埋算數，跟住唔關我事，睇下邊度揾到份好嘢，第日唔做立法會議員，仲繼續有得出嚟撒啲窿衝，諗呢啲嘅啫嘛。好啦，佔中嗰班，我覺得主要同民主黨以往班底分身有乜分別啫？陳建文嗰堆。是不是先、都是唯唯唯的啦、跟住啲中庭要我其實依家真係唔明中庭佢諗到一個好好嘅題目一路就喺度消耗呢個題目。大家知道當你諗咗個題目或者議題出嚟嘅時候呢不斷消耗佢個議題死㗎啦嘛。 嗯。 我諗都死得七七八八啦。 嗯。 啊、我哋講咗成年啦講佔中。即係先唔好講話講咗一年節目當然啦我甩咗好多期啦。講咗一年節目佢乜嘢都唔發生都算啦。咁最終呢個題目俾你講死咗。咁跟住大家又嘥咗好多時間精神，包括傳媒亦都唔聚焦，亦都分身去報導呢樣嘢。政府又成日可以攞呢樣嘢嚟話：你班友想搞亂香港嘅，你不如唔好講，你不如今日就話：喂，我唔搞佔中噶啦。既然你共產黨話你哋係即係只要係愛國愛港，都係從香港人出發，你哋都支持有普選噶嘛？我同你傾啦，我樣樣都乖，你係咪真係同我傾先？不如大家試下乜都唔做啊，乖兩三個月啦。睇下有冇轉變啦。喂，你都係方法啦，當冇方法底下，你唔好整啲假方法出嚟之後，跟住煲到好差大，所有人個聚焦去曬嗰個假方法度嘅時候，跟住等於乜都唔做。 嗯， 佢班友就係咁樣樣。 唔係而家，即係你見到嘅係第一樣嘢啦。講到有 N 咁多 N 萬個方案喺度啦，你都見到嘅係即係民主黨嘅態度超級曖昧啦，完全我都冇取態嗰啲民主黨嘅取態係冇嘅。跟住。然之後你發覺台面上，哇！大佬嗰個有提方案，嗰、那個有提方案，嗰、那個又有。 其實大家要分堆啊，即係我唔會當陳方新嗰啲出嚟講係一個方案。 嗯， 你同一套人嚟嘅，即係民主黨，陳方新、李柱銘加公民黨，再加肥佬黎呢堆人，可能微調方面啊，即係我哋落啲深入啲嘅層次，會有少少分歧。例如李柱銘覺得個民主黨已經唔係佢嘅民主黨， 係 嚇、民主黨裏邊亦都分好多個山頭，有人同阿爺唔好話互通暗款啊，擺到明知道同阿爺關係好嘅，公民黨都係，你睇湯家驊嗰啲都唔講點解佢同阿爺關係好啦，但係你當佢阿爺人得啦嚇，民主黨裏邊更加唔好計劃仲要俾人統戰嗰堆，好啦，跟住你剩低李柱銘咪搭阿陳太，搭肥佬黎，咁啊只不過公民黨係政黨當中泛民政黨當中比較親佢哋嗰邊。你咪当嗰啲一堆，佢哋提嘅五六个方案同一个方案有乜分别啫？ 嗯， 其实讲到最尾就系要 make sure， 如果我党要去马选，我有得入闸。 系啦， 我有得入闸， 摆到 个都要入闸啫，依家。 其实摆到明噶呢样嘢。 系啊，你包括 讲到出口， 民主党系咁。 系咯。 吓、啊，冇人讲话，只要泛民有代表就得啦。 系啦。 吓、啊、呢句反而冇人讲、啊。 系要入闸， 一定要自己嘅党入闸。 自己。 咁已經冇得搞啦，即係以私心行頭。 嗯、 我哋而家唔係嘅。如果你話揮個方案，我唔理啦，只要泛民主派有人入到閘，你就將阿爺嘅底線俾佢。阿爺根本連你泛民主派人入閘都唔想。 但 就算係俾你入閘嘅，都係一啲我控制到。 但阿貴有冇諗過個問題係點解一定要入閘咧？我覺得好奇怪。 我話俾你知，呢啲咧就係睇到美國佬嘅大智慧，真係聰明嘅，係我哋香港人戇鳩啫。點解咧？美國人就好簡單，佢知道對住共產黨咧， 你要一步到位是冇可能嘅，你只能够我逐啲移个身移咗入去啦。当我移到门口，有条门罅啦，我顶住咗，你闩唔到门先。 嗯、 有条门罅代唔代表我入到屋呢？唔一定。不过万一有第啲嘢发生，例如忽然间有人嚟帮手大力推门，咁我可能入咗嚟，或者屋里边顶住道门有几条友唔见咗。 嗯， 我又可能頂到入嚟，咁呢啲就係一啲唔係自己完全操控到，但係都有機會發生嘅事。嗱，美國佬就真係好現實啦，佢完全明白個玩法。我對住共產黨，唔好俾佢閂住道門住，頂住道門就得啦。所以美國佬嘅劇本就簡單啦，嘈，個個都嘈 ，make sure 佢都唔敢放低話所謂普選呢個講法。咁只要你入到閘，入閘呢個動作就係嗰條門罅。只不過咧，美國佬交出嚟呢個劇本咧，去到政黨手上咧，又俾人加鹽加醋啦。你同我公民党讲，我理解就系要我公民党有个候选人入到闸。你同我民主党讲就系我民主党有人入到闸。你同其他细嘅泛民政党讲，佢哋就想当人以为，总之泛民有人入到闸。 喂，其实入闸个意义系咪在于喺政府度可以霸到凳仔啊？ 唔系喺政府度霸凳仔，我话你知呢、這个 你睇张 呢个香港， 你睇张炳良咯、啊。 张炳良嗰啲点计？我话俾你知，会点派不嬲都系民主党里边嘅卧底，你不能够计嘅。你所、 okay. 你谂下几惨啊！所有会点派都系咁嘅，吓、啊。陈伟业都好似系， 陈伟业唔知， 好似系，我唔敢讲。嗱，民协肯定有啦，吓、 嗯、 都系嗰堆嘢，都系阿基嗰啲人出身嘅啫。咁、嗯、你已经知嘅，即系陈伟业呢啲，我哋近距离观察过，已经知道冇得搞嘅、 嗯， 明唔明啊？你衰紧俾佢嘅，因为又系嗰句啦，同共产党一样，有一样神功就系无耻，吓、啊、就无敌啦。 哇，佢嗰日好无耻啊！我真系觉得佢嗰日 佢好多嘢都无耻。 佢嗰日讲嗰句说话，我话听，摆捻到明系摆阿毛上台噶。 佢有乜所謂啫？ 呢度係人民力量同社民嘅主場，我屌佢啊！ 阿毛亦都好簡單，阿毛個人就係婦人之人，有啲嘢佢覺得大家做個兄弟嘅，我你幫我或者我幫過你嘅，我唔會完全反面。你抽我少少，我蝕少少底咧係冇所謂。包括我都話啦，俾胡椒噴霧噴完佢都唔會投訴嘅，其實真係唔會啊，屌下啫。 嗯， 跟住唔好啦，打工啫嘛，個警察都係 嗯 啊，永遠都係咁嘅。咁你對住阿毛嗰啲，你夠無恥，你夠啱用，你咪食盡佢咯。 嗯， 你明唔明啊？ 嚇！ 即係我哋識得有啲人係唔夠無恥啫嘛。即係阿土如果再無恥啲，我都話啦，阿土係有價值嘅。 嗯， 阿土係唔係一個完全無恥人嚟？有啲啦，佢去得唔夠盡啫嘛。咁你對住啲最無恥人，你咪輸咯。 嚇！ 對住我哋啲人，你咪贏咯。 嗯， 明唔明？就係咁解啫嘛。咁所以即係。你睇到美國佬個劇本就咁簡單，不過去到政黨手上面演繹又唔一樣啦。咁、 嗯、 但係美國佬個劇本好簡單啫，門唔閂，我入到嚟咧就睇下有冇第啲突發事件發生。你最終都要經過人投票嘛。 嗯、 我入到閘似乎有得搏。 去到呢個位啦，你見到即係講翻佔中啦，去到呢個位啦，戴耀廷出咗十五個投票初開頭嘅即係投啦，跟住最後三個再揀啊嘛。即係你見到嘅係。哇！大佬搞乜鬼咧？所有嘢都系幾百萬樣嘢喺度。 呢樣嘢咧，都係顯示咗班人咧，即係奸到出汁。同共產黨傾嘢咧，你不能揸住幾個方案嘅。你同共產黨傾，只能夠揸住一個方案。當你揸住幾個方案嘅時候咧，佢知道你自己嘅心都唔定嘅時候，或者有啲嘢你都可以接受嘅話咧，我就同你三個方案不斷遊走。 嗯。 最後咧，我同你每個方案抽啲。 嗯。 譬如你要立法會加議席嘅，我加。 加。 功能組別嘅，你要減啲嘅，我減。 係啦。但是、啊、 你要我篩選冇咁明顯嘅，我又加，不過我嗰個提名委員 會 我加咯， 係咯， 不過加啲咩落去咁解啫嘛。玩大啲啊，俾你有啲市民投票得咧， 嗯， 實度到嘅，以前英國佬都度到啦，新九組，不過新九組就加咗出嚟變咗真咁解啫嘛。佢、 嗯、 做啲假嘅，共產黨好叻做啲嘢噶啦，係咪先？乜都做得出，咁我咪用呢個方法。所以你話佢而家去走去投十五個選三個，再攞出嚟講。多謝你啊！你完全跟住共產黨嘅劇本，我唔知佢同邊啲人傾出嚟嘅咯。呢個策略 好白痴、啊。 我亦都唔相信嗰啲佔中討論日會討論得咁細緻，話我哋不如攞一紮方案揀三個啦。我覺得喺佔中商討日裏邊係唔會有人提啲咁戇鳩嘢。 嗯， 即係應該佔中商討日咧，如果以我哋一般諗法同我哋接觸過即係泛民嘅支持者啊、年青人一輩，只會講我信邊一套。 嗯， 我信公民提名。咁我只會講公民提名，我唔再講。咁啦，部分公民提名，我唔会忽然间争咁嘅嘢噶嘛，因为公民提名同部分公民提名系两回事嚟噶嘛。 嗯， 如果我信 A， 我就唔会接受 B 嘅。 嗯， 咁点解会出咗话占中佢哋会谂三个方案咧？第二，好啦，佢有一段时间受压受得好劲啦，所以就话要筹款啦，俾人嘅感觉你占中开始筹款嘛，筹得款即系要做嘢啦。如果你唔系嘅话，你筹咗笔钱翻嚟做乜咧？我而家真系要问，其实你筹笔钱翻嚟做咩咧？ 我睇個勢佢都唔係真係搞嘅。仲有我哋睇全世界周圍嘅民主運動、民眾運動，我冇睇過爆起嗰一刻係已經有組織係。 係、 啊。我已經事前籌咗一嚿錢啦，放心。跟住我今日就幾架大貨櫃車啲物資過嚟。 你基本上係突然之間突 發。好似台灣咁入咗去，跟住 入咗去， 如民眾咪搬嘢嚟咯。 入咗去好簡單，閂埋道門，咁等佢大家就知道咩事啦。 跟住我咪搬嘢嚟咯。 就嚟了啦，係咯、 啊。就唔會入咗去嗰班，又跟住阿林啟華走出嚟。阿慈華就話啦。是我哋之前已經籌咗300萬，咁咧嗱，我其實一早已經同百佳訂咗啲嘢啦，依家運緊過嚟，又或者我已經衝入嚟嗰時候搬埋嚟，冇噶嘛，咁、 啊、 你籌嚟做咩？你就為咗搞商討，商討係唔使錢嘅。 嗯， 今日你戴展華、戴耀廷、戴展華都諗得出，戴耀廷你話喂，我想聽日下晝3點喺皇后像廣場， 嗯， 商討日冇啊，你只需要宣布我嚟咪得咯，你唔使台唔使凳。P.A. system 你冇咩？問我嚟借大聲公啊，借俾你啊，咁我開得會咯。錢要嚟做咩？我好恨你嘅茶點啊，定係我嚟到你津貼翻我居馬費？ 嗯， 定係你話唔係㗎？我預咗做嘅時候呢筆錢咧，將來打官司用。律師唔係義務咩？公民黨咁多律師， 嗯， 嚇、啊、你哋咁多學者，大學都有律師㗎。 嗯， 咁究竟嚿錢籌嚟做乜嘅咧？我真係唔明。 嗯， 係咯，我唯一諗到就係籌款個動作就係分散注意力， 嗯、 就係咁簡單。 嗯，唔係咁，所以 太耐冇嚟，一人入嚟已經好興奮 嘅。係啊，咁所以就係唔係咁，所以就係講，所以就 係啊，佔中 唔係咁，所以就係話 佔領中間位置啊！你 依家牛到啦，唔係咁，所以就係話，即係你見到成件，你見到成件事嘅係，喂，大佬搞乜嘢啫？即係你有咁你開頭講到大啊，但係你去到而家雷聲大雨點小，所有嘢都散曬啦。 係先，即係講佔領中環，即係你阿的，你已經知㗎啦，其實。我好早趁就好趁戴耀廷啊嘛，係咪先？嚇、 嗯 啊！我成日分析曬佢所有嘢，我覺得好好啦。喂，我覺得即係等下我大聲啲，等下佢聽到。喂，係咪黐鳩線嘅嚟噶？開頭佔領中環係點先？應該今日講，聽日咪可以做咯，唔使等噶，啱唔啱啊？我諗大家同意㗎，可以啊。 其實唔係啊，應該係同日發生嘅，即係今朝講夜晚就去㗎。 可以去咯。喂，而家跟住點啊？跟住三部曲之後，跟住五部曲之後七部曲之後，跟住三位方案之後八減三，跟住三選一。喂，佢一路以來係吞啊！你明唔明啊？吞咗一樣嘢，我唔撚想佔啊！或者喂，咁我如果我坦白又坦白講，我好撚體諒阿戴耀廷嘅大佬，係咪先？ 唔係你望你 個學者，喂，我喺明報度寫份嘢啫，大佬。阿黃岸瑩都有權喺信報度寫份如何解決共產黨啦、啊。喂，冇人會做啫嘛，只係戴耀廷寫篇個咁嘅嘢嚟，哇！啲民主派呢個執揾到，幫佢夾揾住阿戴耀廷去做咯。 我做多個預言啦，即係咧，雖然阿爺即係大家知啊，我有投共噶嘛，即係有同啲中間人傾偈噶嘛。阿爺都覺得呢件事係假嘅，但係都會兩手準備嘅。嗱，大家睇，當個政改去到要入獄啦，要去立法會嘅時候咧，你會發覺附近有好多工程就會發生嘅，例如舊政府總部又會封咗，又要裝修定拆啊嗰樣嘢。我話知分分鐘皇后像廣場都要翻新嘅。冇啊，我預備定啫，我將所有可以聚到群眾嘅地方先封咗先。你只有馬路可以坐，你一坐馬路嘅話，我就可以 佔領中環。其實最緊要嗰個目的係佔領交易所啫嘛。其實某程度 佔領交易所得，佔領政府總部又得。 喺交易所門口圍住佢，咁先至去形成咗一個金融嘅危機噶嘛，即係所謂嘅金融危機啊。 其實 夠噏啦，而家電腦做到啦，我使得去港交所做咩？ 唔係 我有， 即係我會覺得嘅係睇啦。我唔知嚟緊會咩啦。我覺得黃之峰會拆咗一條線出到嚟嘅，即係我希望佢可以拆到。 好啊，阿爺都樂見啊。第一，對於年青人比較有號召力咧，就係、是、激進政黨同埋之峰呢啲咁嘅團體咯。係 啊， 但係佢同呢個主流所謂搞緊佔中同搞緊政改嗰一班咧。都好似唔啱碼，民主黨，你睇下卿姐對佢嘅態度。 但係 你睇下戴耀廷，就算好似好歡迎阿黃之峰，有邊一次即係學文思嗱，我哋唔好太過強調黃之峰，因為黃之峰唔係個人。我幾中意呢班小朋友。 一個集體嚟。 佢只不過比較出啲啫，但係即係我幾相信學文思潮係，我覺得以一班年輕人嚟講，佢哋叫做搞得係一個比較成熟嘅一個社運團體嚟嘅。 一集體即係一集體咯。 咁幾慘啊！呢班咁真心，亦都係 對佢哋影響最大嘅，將來有冇政改，有冇普選，對邊班人影響大？阿牛，我同你算把啦，人生都行咗一大半，唔係行咗一大半，因為我哋呢人唔會長命噶嘛，行咗一大半都四廿歐嚟嘅地獄堅啊！不過地獄係開 party 地方，一陣再講啦。咁最影響最大呢班，你依家就 exclude 佢，或者喺度玩佢哋。你呢班所謂成年人。所謂我哋嘅代言人真係無恥到爆，你自己 OK 啦，你覺得接受到喺咁嘅政治體系底下生存咗咁多年，喺香港攞到曬你嘅嘢啦，又專業人士，好似仁哥啲有律師，又有自己律師行，又立法會議員，又政黨主席，係咪先？ 佢唔做嘅，都大把。 唔係㗎，佢如果學佢啲黨友學張炳良嗰啲咁樣回頭是岸嘅話，局長有去做㗎，係 啊， 得㗎。今時今日如果忽然間何俊仁走去同阿爺講，我乖啦。我做局长好唔好？ 你估冇机会了？ 即系搵位收佢有几难啫？ 乖捻咗啦，好啦，坦白。喂，即讲翻嗰个八选三方案啊。喂，其实某程度咪系解决你始终问题。 呢度我补一分钟先。 哦 ，sorry。 因为点解咧？你跟住到啊嘛。 系啊，我之前你讲俾我唔知。 共产党，我最怕你得一个方案，我唔知点同你倾。 啊，贵屌！ 你有多过一个方案，我就个个方案都扮同你倾。 喂，即系唔需要咩？八個方案在民主派裏面，即係之前民主派又有八個方案啦。八個方案有不同的人去支持啦，即係甚至乎最撲街嗰啲咩湯家華方案都有人會撐噶嘛。分化咗啦，講真，即係嗱，平均計啊，當然唔會啦，分咗八份，而家要三份，即係喺撐民主派裏面嘅人揀咗八分三出嚟。喂，到時 你知唔知咧？ 我有權喂。我想 冇噶啦，我覺得 2020嘅喎，我想揀呢個。 刁文牛咧就最 湯家華嘅喎， 最喜歡呢個話題。嗱，仲有一個問題，當你多過一個提案，即係你可以要求所謂咩三揀幾又乜到咧，仲危險一樣嘢就係，當阿爺樣樣抽少少嘅時候咧，你跟住話你唔接受咧，佢大條道理出嚟講，我就曬你啦，你咁多個方案，我樣樣方案都揀一啲你想要嘅嘢啦。只不過我哋話從序漸進啫嘛，我哋喺基本法嘅框架底下，我俾咗你啦，樣樣要啲噶啦，你又唔收貨，喂，你諗下， 我真係由你有收有量啊，講真， 我幾咁即係嗰啲叫咩？ 大方啊！ 我幾咁大方，不特止，我係反映咗我係好回應民意啊。你要求嘅嘢我盡量揀，我盡量俾啦。咁至於我盡量俾啦，我係呢間屋嘅主人翁，你係入嚟嘅客人，你要求嘅嘢我盡量就你啦。到最後。你冇理由用我主人房讓埋俾你瞓嘅，嚇、 哦 啊！跟住你話同我反面佔領我個廳喎， 梗係 咁，我梗係逐客令啦，我驅逐你走就振振有詞啦。 咪某程度最後嘅結果係咪點咧？分化咗即係八減三，即係有起碼嗰5%嘅人，喂，我要嘅嘢你唔俾我，咁我唔佔噶啦，係先嗱？好啦，就算呢三個方案，即係而家講緊啦，係人力真普聯。同埋呢個學民仔方案啊嘛， 我哋再超脱啲，我哋唔好講陣營添，我哋講我哋手上有可以動用到所謂嘅影響力，包括邊幾種呢？第一民意啦，但係嗰啲係虛嘅，你見呢個政府零民意都冇問題嘅民意啦。第二就係民眾啦，人多係真係 work 嘅，即係起碼蘇花 嘅 歷史人多係 work 嘅，包括六四，包括七一，人多咧。你都總會逼到個政府跪低一啲，或者逼到中央立法會裏面嘅投票權啦。即係當然啦，所謂泛民，我哋可以動用到嘅票數，有啲可唔可以計泛民？譬如陳偉業計唔計得泛民？鬱敏計唔計得泛民？ 啊， 馮檢基計唔計泛民？湯家華嚟唔係湯家華計唔計得泛民？ 有方案啊，梗係要計添啦，係咪先？ 咁嗱，嗰幾廿票已經又散散地啦。好啦，跟住我哋仲有啲咩籌碼咧？佔中啦。咁好啦，如果我要同阿爺去傾，嗱，香港政府廢嘅，你唔使理，香港政府係負責執行嘅啫。我要同阿爺傾嘅時候咧，就好簡單啦。如果我只得一個方案，好啦，我就同你嚇阿牛，你係習近平啦。我依家要呢個方案，得一個餐嘅啫，俾就俾，唔俾咧就我要諗啦，我就諗啦。頭先我嗰幾樣嘢我做咩啦？或者我先發起啊，有啲冚咗，譬如佔領中環，我把握個地方加有民眾力量啦。系啦，從而咧，因為民眾代表選票咧，我又逼到嗰班泛民蠱惑仔咧，我要諗啦，除非你係民主黨退休嗰扎啫，我仲想選，咁我咪唔敢去得太盡咯，唯有入醫院驗身又好乜都咯，陳偉業嗰招咯， 去加拿大啦， 邊撚度都好啦，又或者妖我仔又喊啦，咁我屋企又毀家輸爛啦，咁我都要處理咗我個人嘅問題先噶啦，咪突然間又翻咗三藩市啊，或者唔走喺香港。 我哋最大嘅毒瘤就係民主党。如果我哋窗口向外一致嘅，点会去到今时今日咁？所以我哋首要做咩呀？ 搞掂民主 党。搞掂民主党。诶、欸、我人冇走过，不过我做嘅嘢异曲同工。咁你已经预咗一定有呢啲啦。 都同阿贵做节目之后咧。 好啦，跟住仲有啲人民力量嘅。忙緊喎、啊、我哋主席搞結婚喎、啊。 咁咁咁咁得。 唔係咁跟住唯有聽埋先。 話佔中個男人係最有咩撚嘢話最撚最撚最撚浪漫最撚有型啊。嘩大佬咁我都佔照睇下。 係呢句真呢句真佢仲有句真話冇講佔中男人亦都係冇錢嘅。係 喎 通常都係。 浪、啊、都有錢嘅新郎 哥。唔理啦即我咁講講笑位佢唔介意嘅。即当佢哋忙緊结婚啦咁又交俾老人家老人家最撚叻嘅就 咳咳、哎、我开个演绎新 唔係呀开个节目咪屌都屌完咪一个节目囉。嘩、okay. 最新消息大家睇下喂睇完啦咁点呢知道最新消息啦。 唔係咁起 码。股票唔使买呀、啊、你唔使炒呀、啊、你气唔开呀、啊、虽然我而家唔知道嗰部冰封盒到底冰封咗去边。 屌。我就觉得即係因為作為一個社民聯嘅黨員啦，都會佢講個人力啊。其實某程度人力都肯掟個方案出嚟，某程度我呢個方案我都覺得 O K 嘅。但某程度你掟咗出嚟，咪即係加多個分化。 你錯啦！你作為呢個社民聯嘅黨員咧，你應該咁諗。既然你哋個黨主席都係成日俾佢哋騎劫㗎啦、啊，既然都騎劫，不如大家坐埋一條船啦。 係咯，合併咗。係 咪先？合併咗佢啦！我哋話冇矛盾咧，有咩矛盾啫？ 人力佢哋係左係右我都而家界定。 我話即係社民連裏面都不能分左中右啦。 佢對我好清楚㗎喎。 我幾時左過啫？ 咁啊 我似唔似左啊？要似左咪似左，要似右右。呢啲叫政黨生物啊嘛。個社民連嘅問，社民連嘅問題做唔大啫，好似我咁嘅政黨生物少啫嘛。你要左咪左咯，你要本土咪本土俾你睇咯。講到對尾。讲到最尾都系，究竟我自己作为一个人，我接唔接受到啫嘛？我依家接唔接受到大陆人周围屙屎屙尿啊？我接受唔到嘛？我唔一定本土啊，我就系唔中意呢啲咁冇质素嘅人走嚟我屋企咯。 你 嚟 消费冇问题哦。 即系等于日本唔会俾你玩到咁噶嘛？你有问题，我以后唔俾你入境添啦，或者我直头赶你出境啦依家。或者新加坡咁啦，你喺街屙屎啊，扫街咯去，我罚钱啊，我唔罚噶啦。放心，香港我俾地方你住，你做够先翻去。我罚你扫街扫两个礼拜，我罚你洗厕所洗两个礼拜。 啊，睇你惊唔 惊？睇你惊唔 惊？香港应该点样呢？香港应该 学埋新加坡啊！以前啊，有记者访问现场拍噶。 而家都外国。 你讲人权啊？我话你知啊，你讲人权，我更加唔惊你。香港咁先进，咁冇人权做得出？喂，你系人咩？ 系咯。 周街屙屎都得嘅。 系咯。 你唔系人，我就唔需要用人权。去搞你，我先訓練到你有翻人嘅基本特質先，係咪先？可以啊，講。 唔係我同意阿貴講嘅，但我最唔明嘅點解會掟咁撚一個方案出嚟搞分塊冇人踢爆啫？講真，係先？ 我諗住唔使踢爆㗎啦，我以為個個都知㗎啦，不過又有人同佢哋認真玩咯。 即係你認真玩啊！即係嘅弊黨都係一多嘢，認真玩啦，策略性投票啊，知唔知？啊，即係叫我哋咧啲黨友咧就放棄自己社民連嗰個方案啦。就全力支持人力嘅方案，你知唔知啊？我琴日先收到个电话，咁我同佢讲话得，我话得，我都系支持学民仔噶啦。喂，好捻简单嗰个道理。喂，如果譬如即系俾人力嗰个方案去得到，嗱唔紧要嘅啫，因为我觉得 讲一讲人力嘅方案同社企嘅方案分别得唔得？ 哎呀死啦！如果我冇电脑喺度，讲唔到。就系、是、 大概咧， 大概就人力嗰个咧就会加咗一个区议员，好似。區議員嘅提名喺度，提名喺度，除立法會之外就係區議員，咁就某程度都係係公民提名嚟嘅，佢有公民提名嘅元素喺度嘅。 哦，即係要 make sure 都係入閘啫。 係啦，入閘啫。喂，大佬，而家強吹雞，即係譬如某程度而家社民連嘅朋友都會倒票落去人力嗰度啦，係咪先？嗱，我咁諗啦，喂，如果咁樣谷法，用乜嘢學民仔嗰個過唔到啊？喂，過唔到就過癮啦！嗱，陰謀論啦，因為今日先知啊！喂，過唔到就過癮啦！咁即係真普聯方案，加個2020，加個人力方案，到時我係大做啦，係咪先？ 嗱， 知冇學問仔， 就係一個黨友嘅幾分鐘嘅講話，我啲顯示到呢個黨係幾咁戇鳩 啊！我係覺得有啲 做乜咁認真玩啲咁戇鳩嘢？ 即係呢個策略，喂，坦白講啊！策略性投票，你都睇下我嘅意愿啫嘛。 我想问， 当年啊，阿贵听我讲埋先。当年阿土都叫我哋策略性投票，唔好投俾阿辣椒， 啊，投俾阿馬仔啦。 但係佢啱嘅喎，我而家我後悔佢真 係。喂，大佬， 費甲信真係好有用嘅。 我去到現場，屌我就自己話事㗎啦。我最後咪投撚咗去，屌你老味咩辣椒？喂，插乜嘢你兩性投票啫？喂，做咩捆綁人啫？而家我真係覺得，去到就自由意志㗎啦，係咪先？屌，我真係覺得。你喺度 就 吹 我都 唔出嚟。 我都係投咗俾阿葉敏華㗎。係 囉，咪個個都葉仔嚟㗎。 葉敏打電話俾我都話你識做㗎，我梗係識做啦。 策略性投票啊嘛，屌到時。 乜策略性投票入到又唔記名嘅，梗係自己投啦。我係唔撚鍾意佢嘛，即係等於你葉敏你唔鍾意我嘅話，你一世都唔鍾意我㗎，係咪先？跟住我真係同我唔啊睇大個啊策略性投票，你都係應我啫嘛。咪攬撚住我，唔好攬撚住出嚟，我同阿貴冇嘢嘅。跟住今日開咪屌你老母啊貴思傑呢個咁嘅撚人。咪都系咁啫嘛！ 我一路觉得一路讲捻咗策略性投票，你都冇同我黐线啦！喂，你记住，首先一样嘢，如果我哋相信市民嘅话，喂，我哋就算系真普联方案加个汤家华方案，唔好话系2021、2020方案加个汤家华方案，再加学文仔个方案，市民到时6月22日都系投学文仔嗰个噶啦，系咪先？我点会戆鸠鸠会投捻咗2020嘅啫？你除非當市民係盲嘅啫，你信唔信任市民先？你信唔信任人民先？喂，我哋出嚟搞社運嘅，唔係講信任市民嘅咩？喂，如果唔講信任市民，唔使講嘢啦。我使乜捆綁啫？再調翻轉去諗，喂，有個2020喺度有咩問題先？有個2020咪俾香港人揀咯。喂，可能香港人真係唔撚中意咁高門檻啊，咁撚低門檻咧，係咪先？喂，市民有權選擇噶嘛？而家連市民嘅選擇權都冇喎。 我唔明咧，其實有幾難諗得到。同阿爺傾咧，我都有三個方案啊，不過我得一條路。嗱，我就會推一個咁嘅方案嘅，我俾大家投都係咁投嘅啫。究竟我要同阿爺傾，係傾反台，我要即時雙普選，否則係佔中；定係我要2020雙普選，否則係佔中；定係我2046之前有雙普選，我係佔中。我只會咁樣投嘅啫。 OK 嚇，咁我最後我同阿爺噶，我經歷過我所有支持者嘅民意之後咧。你有一揀啊！你係俾雙普選我，不過我而家要你講實幾時啫、啊？我哋成日都話路線圖、 時間表， 我而家唔使啦，我俾個 deadline 你啫。嗱、我就已經知道咗咧，普選就係冇篩選，全民投票。呢、這個咧我已經冇意義噶啦、你唔好再叫我翻去同我啲支持者講啦，冇得講噶啦。好啦，我要一個冇篩選而係全民投票嘅選舉嘅時候，你幾時俾我、我問一個問題得噶啦。其实大家倾咁多做乜？ 我成日明白，佢会唔会譬如如果某次佢过咗一个垃圾方案，即系过咗啦，啊，以后可能会唔会话将来会执翻佢，会慢慢逐啲改下，变咗系一个有冇筛选嘅普选咧？喂，可以噶系咪啊？法律一路喺度改紧噶嘛，讲真系咪先？基本法嘅嘢，喂，有班冚家铲话事嘅啫嘛，佢到时俾机会你。到時咪得咯。 根據佢哋嘅講法，基本法係不能改嘅。 黐線啦，改九啊幾次啦，人家識法識得計九啊幾次啦。 嗰啲咪佢改，我話俾你知嗰個應該點解啫。 Okay, 我依家都話俾你知點解就係、是、即係國家安全未落實咧，我哋係唔放心嘅，因為香港唔係怪你哋香港人，係我哋香港太自由，太多反中亂港嘅人。 我哋冇23条咧，我哋好難俾普選嚟啊！話聲咧，屌你好咩死唔死啊！你話 咁多嘢講，下一節再講。